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皇宫，昭仁殿。殿内楠木雕成的数十张木桌，从御台两边延伸至殿门外的石阶上，绵延数十米。桌上用来宴客的金石器皿皆是奇珍，器皿中的酒香醉人醇厚，一闻便知是上好的女儿红。大红的席毯从殿外石阶一直铺陈至殿内高台，高台上往日放着的玉座被两把鎏金镶着的太师椅所替代，显然是为主婚人备着的。众人都说今儿个这场国婚，两朝阁老未见左右跑不过这主婚的大差事。至于另外一人，猜来猜去便放在了太祖的兄弟明王身上。这不，连皇贵妃和太子都在左手席上候着了，右相和明王到现在还未到，显然是身负重任要踩着压箱底儿的功夫才隆重登场。巳时将近，偏殿的朝臣勋贵们早早被宫娥们请了出来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昭仁殿内的位席上。今儿个大喜，一应大臣们少了平日里朝上的拘束，个个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这次国婚。殿外的内侍们听着宫门里的消息，来回在殿内给诸位贵戚传着宫城外的热闹景象。听说新郎官打从顺天街里出来，一路上绕了半个帝都，红红火火的喜悦蔽天，让皇城的百姓们瞧得十分满足。听说那银青的仪仗是剑戟开道，五官抬镰，清一水的先锋官们身披卫红盔甲，个个是英武俊朗。迎亲队伍行过之处，折了满城的风流。听说十年难出来一次的钦天监老监正，领着徒子徒孙守在重阳门，亲自为新郎祈福加佑。消息一个接着一个，这场国婚阵仗之大，让昭仁殿里候着的皇亲贵戚们好一阵啧舌，都道骆家公子好手笔。不过也是，能取得权倾天下、手握半壁江山的帝子元为妻，这番手笔不备下，又岂对得住那累累盛名？只是有些念旧的老臣皇亲们一边听着一边叹息，想着他们温润如玉的太子等了十年的帝家女，终归还是没能全了太祖皇帝那道曾经献爵云下的倾世赐婚。若是他们太子还在，今日这场婚宴才真正称得上是国之庆典。 哎，可惜，可惜了。 虽说是喜庆的日子，终归有人忍不住叹出了声，心下感慨。恢宏的喜悦在宫墙内已隐约可闻。一路入重阳门中和阁朝华宇殿而去，显然是去迎新娘子了。听了小半日八卦的朝臣们眼见着时辰已到，回了各自的席位，等着一对新人前来。还未坐稳，只见姗姗来迟的相爷和明王相携悠悠闲闲地进了殿，被宫娥引着坐在了高台下右手边的两个席位上，和景贵妃太子遥遥相对。朝臣们见这一出，顿时便讶异了。 连明王和右相都位列下座，满朝上下摄政王难道还能寻得出比他们更有资格的主婚人呢？ 当即有些离得近又好奇的朝臣就要下席位来问两人，只是还未起身，殿外的喜悦声突然大作，热热闹闹地朝着昭仁殿而来。听着声音，想是新人快进殿了。众人一边伸长脖子翘首以盼，一边心里头纳闷，那主婚人究竟是谁？恰在此时，殿内右侧门被缓缓推开，内宫大总管吉利的声音在殿内响起： 主婚人到，众臣相迎。 此令一出，满座哗然。 景贵妃、太子、皇室、亲王、两朝阁老皆在座，谁敢让殿内满朝朝臣相迎？即便是隐士的大家宗师也过于托大了，这可是大晋的朝殿上。可吉利是内宫大总管，他的话便是摄政王的谕令，纵使心中百般不满诧异，除了景贵妃、太子和两位老亲王，殿上的勋贵朝臣齐皆起身低头相迎。一道绛红的身影自右侧门而入，利落飒爽。低头相迎的朝臣还未抬手，便听到了端坐的景贵妃藏不住的惊诧声。 这 场国婚的主婚人究竟是谁，竟能让皇贵妃如此失态？埋着头的朝臣们心底犹若上百只狮子挠着，好奇的紧。好在那人也是体谅，终于开口说了话。 今日大婚，众卿不必拘礼，都起来落座吧。 这声音怎么会在高台上？金銮殿上足足听了三年，殿上垂手行礼的朝臣们齐刷刷抬手朝高台上看去。高台鎏金凤椅前，弟子园一身绛红屈居，长发高挽，腰间凤凰锦带相扣，裙摆下方五爪盘龙腾天欲起，和凤凰交相辉映。他就这么贵气无比，凤眼微挑地立着，端的是姿容无双。众臣当即便有些晃神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盛容出现的摄政王，即便是他当年入主内阁被封摄政王时，也未如今日这样。可即使再富贵无双，他今儿也不该在那儿站着呀。他不是应该和洛明熙成双成对地从主殿而入？他站在主婚人的台上，那今天的新嫁娘又是谁？大晋的朝臣们也着实有些可怜，老不容易一场震惊朝野的国婚，到了这个时候连举行婚礼的人都还没有弄清楚。好在殿内还有个把敢质问弟子园的人，未等众臣开口，景贵妃已经从席位上站起，皱着眉满是怒意朝弟子园望去。 摄政王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是主婚人？那举行国婚的又是谁？你戏弄我们不成？这场国婚举朝皆知，到头来成亲的不是弟子园，这不是把一众朝臣勋贵视为掌中玩物随意戏弄又是什么？ 贵妃娘娘，本王何时说过今日在昭仁殿举办婚礼的是本王？今日在昭仁殿举办婚礼的是我帝家子嗣，但并非是本王。 帝家子嗣不是弟子园，那便只剩一个帝进言。 十日后国婚将在昭仁殿举行。 十日前弟子园在金銮殿金口玉言的只是这么一句，从头到尾他都没有亲口说过今日举办婚礼的是他自己。只不过当丞相奏请摄政王亲口允下要举办国婚时，没有人想过今日在这昭仁殿上举办婚礼的是晋安侯世子。景贵妃被问得一滞，顿时哑口无言，他愤愤朝对手的明王使了个眼色，但平日里还都颇为跟随他意愿的老亲王，今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竟半句口都不开，只一个劲儿朝殿外望，仿佛在期许着什么，又一副不敢置信的惶惶模样。景贵妃没办法，只得自个儿开口：“ 摄政王，你功在社稷，你成婚尚可算国婚。”可帝世子毕竟只是一介朝臣，他怎么能在这昭仁殿上以国婚的名义举办婚礼？我大晋国婚之名，在摄政王你眼里就如此儿戏？ 这算是当殿质问了。不过今日景贵妃倒也不算无地放矢，如果弟子园不能好好给朝臣一个说法，帝家少不得会落个专权跋扈、行为轻狂的名声。 国婚？贵妃娘娘也说了这是国婚，只是不知贵妃娘娘是否还记得大晋是如何建立的？ 当然是太祖戎马征战，打下江山。 景贵妃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看着弟子园墨尘的眼睛神情一变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弟子园问了一个几乎被大晋朝臣和子民遗忘了将近20年的问题：大晋是如何建立的？ 是太祖征战数十年穷极一生所见不假，但24年前太祖和帝圣天称霸中原，各辖数十城池，成双雄鼎立之势，是帝圣天感万民战乱之苦，将半壁江山拱手相让，这才有大晋的顺利建国。无太祖便无大晋，可无帝圣天同样亦无大晋，是韩帝两家共同建立了这座王朝，这才是用血铸成的铁铮铮的事实。 我帝家也曾开疆裂土，为大晋建国耗尽心力，我姑祖母一生征战，禅让天下，我父亲亲御率领三入六王之乱，我帝家80000铁血尽埋青南，我一生殚精竭虑尽赴大晋朝堂，如今帝家只存我帝子元和帝晋言两人，他大婚之日便是他成爵之日，贵妃娘娘，诸位亲王众卿，我帝家的晋安侯，他的婚礼难道担不得朝臣相贺，担不得百姓相迎，担不得一场国婚之礼吗？ 此一问，不仅朝臣，即便是当年染过战血上过沙场的几位老亲王都隐隐动容。帝家自大晋建国便是特殊的存在，帝家几代人皆功在社稷，本该位极人臣，但细细数来却全都未落得个实心实意的好下场。当年开国的帝家主渺无踪迹，没享受过一天尊崇的地位，帝永宁被冤死在帝北城，自尽而亡，80000帝家军被坑杀青南城，帝子元被皇家下令困于泰山，只得化名任安乐做了10年的女土匪。帝家唯一的继承人帝晋言为了活下来，更是被当成孤儿在东宫无名无份的被养大。桩桩件件，哪一件听下来不是悲屈无奈？但帝子元还朝后却能放下旧怨，在三国之乱时亲御10万帝家军挂帅出征，九死一生保住了大晋边疆。他虽夺权，但在位掌权的3年却励精图治，整治国祚，振兴大晋，实为一代贤王。如此世家，如此传人，如今帝晋言以晋安侯君的身份在昭仁殿举办国婚，实不为过，这是大晋和韩氏皇族应给帝家的歉意和尊重。一直未曾开口的明王自席上缓缓起身，罕见地朝帝子元的方向行下陈礼，老迈的声音异常庄重，若仔细听来，竟还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歉疚。 帝家仁德，历代晋安侯更是功在社稷，晋安侯自然担得起这场国婚。摄政王，请一对新人入殿吧。 臣请晋安侯入殿成婚。 看着殿上的朝臣，帝子元眼神微动，终是划过深深的感慨和释怀。所有帝家的过去和篇章，所有的不忿和伤害，在帝晋言以大晋晋安侯的身份在昭仁殿成婚的这一日，都应该放下了。极力上前一步，朗声朝外喊去： 请晋安侯入殿。 与此同时，一辆马车突兀地出现在宫外的官道上，急速地朝着重阳门而来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